《聊斋志异》第十三篇，这是 David Fan 为 Libri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《聊斋志异》蒲松龄著，第十三篇《古儿》。楚某翁，古于外，复独居，梦与人交，醒而门之，小丈夫也，察其情。与人意，之为狐，未己下床去，门未开而已是矣。入目，腰袍袄半掩，有子十岁，素别榻卧，亦朝与聚。夜既深，袄儿皆寐。狐复来，复喃喃如梦语，袄觉呼之，狐遂去。自是身忽忽若有无。至夜不敢息烛，借子睡勿熟。夜阑，儿及袄以避烧寐。既醒，失父，一妻出疑，久待不至，始疑。袄惧，不敢往觅，而执火便烛之。至他室，则母裸卧其中，尽服之亦不休缩。自是随狂，歌哭叫唳，日万状。夜厌与人居，别榻寝儿，袄亦遣去。而每闻母笑语，辄其火之。母反怒呵儿，儿亦不为意，因共状而胆。然嬉戏无节，日笑暮亏者，以砖石叠窗上，只知不听。或去其意时，则滚地作交啼，人无敢弃触之。过数日，两窗尽色，无烧明，以乃何泥涂壁孔，终日盈盈，不单凄劳。徒已无所作，遂把厨刀霍霍磨之，见者皆赠其玩，不以人耻。而萧芬引刀于怀，以瓢覆灯，四母一语，即起灯，杜门声喊，久之无益。乃离门扬言，诈作欲搜状，须有一物，如离，突奔门隙，即击之，仅断其尾，约二寸许，失血犹滴。出，挑灯起，母便诟骂，而若弗闻，击之不中，懊恨而寝，自念虽不及路，可以幸其不来。即明是血迹于环而去，既之入何氏园中，至夜果绝，而窃喜，但母痴卧如死。未及古人归，旧榻问讯，妇女谩骂，视若仇，而以状对。翁惊言医药之，复泻药诟骂，前以药入汤水杂饮之。数日渐安，父子俱喜。一夜睡醒，失父所在。父子又觅得于别室，犹是父颠，不欲与夫同室处，向西径奔他室。晚之，骂亦甚，翁无策，尽纠他非。父奔去，则门自披，翁唤之，屈攘备至，殊无烧焰。而薄暮潜入何氏园，伏莽中，将以炭壶所在。月初升，乍闻人语，暗拨朋科，见二人来饮。一长列奴捧壶，一老纵色，语句细饮，不甚可辨。一时闻一人曰：“明日可取白酒一锡瓦来。”请之俱去。为长列独留，脱衣卧庭石上，审顾之，四肢皆如人，但尾垂后部，而欲归，恐狐绝，遂终夜伏。未明，又闻二人以次复来，浓浓入竹丛中，而乃归。翁问所往，答：宿阿伯家。是从复入室。见貌似挂狐尾，岂翁视之？翁不顾， 而迁覆衣，交郭之。翁不忍过弗视焉，复贸易缠中，而戏弄其策，趁赴他故，到前去沽白酒，祭四郎，有旧事成居，宿夜猎，而奔其家，救他出。尽解母疾，答云：“连朝稍渴，又以好子聂衣，怒涕不解，故遣我起猎药耳。”尽简毒，出钱许，果腹而少之。尽欲作汤饼淡而趋势无人，自发药果，妾盈居而怀之，乃趋告尽，必勿举火，复待侍中不遑食也。遂进出，饮以药至酒中，遨游世上，抵暮方归。复问所在，托在旧家。而自是日游禅寺间，一日见常猎人一杂愁中，而审之却，因辍戏之，见于雨，结其居里，答曰：“北村。”亦寻而为云：“山洞。”常猎怪其洞居，而笑曰：“我是居洞府，君故否耶？”其人亦惊，便皆姓氏，而曰：“我胡氏子。”曾在何处见君从两郎，故望之耶？其人孰审之？若信若疑，而微起下伤，稍稍露其颊尾，曰：“我辈混迹人中，但此物犹存，唯可恨耳。”其人问：“在世欲何作？”而曰：“复遣我姑。”其人亦以姑告，而问：“姑为？”曰：“五柴多贫，故常妾食多。”而曰：“此亦亦良苦，担惊忧。”其人曰：“受主人遣，不得不耳。”因问：“主人依谁？”曰：“吉囊所见两郎兄弟也，一思北郭王氏父，一宿东村某翁家。翁家而大恶，被斩尾，十日始抽，今父亡矣。”言已，欲别，曰：“勿误我事。”而曰：“妾之难，不若孤之意。我先孤寄廊下，竟以相赠。我囊中尚有余钱，不愁孤也。”其人愧无以报，而曰：“我本同类，何尽些虚？暇时尚当与君痛饮耳。”遂与俱去，取酒受之，乃归。至夜，母静安寝，不复奔，心知有异，告父同往验之，则两狐毙于庭上，一狐死于草中，喙金金尚有血出，酒瓶犹在，持而摇之，未尽也。父惊问：“何不早告？”曰：“此物最灵，一泻则彼知之。”翁喜曰：“我儿，讨狐之陈平也。”于是父子贺狐归，见一狐突尾，刀痕俨然，自是遂安。而父即书甚，心见明了，但一只叟偶谈则数声，寻欲北郭王氏父向遂于狐，至是问之，则狐绝而病抑郁。翁有此其儿，交之其舍，后贵至总荣。古儿One, recorded by David Fan, 2009年5月。